音甜，中音准，低音劲，手下留情向音乐人致敬。今次请嚟谭国正。 谁人用魅力？谁人在发射热力？谁人用眼泪魅力？完全令身心无力。谁人用魅力？谁人为爱恨卖力？谁人拥有惑魅力？迷离但却极刺激。 今日要多谢黎瑞恩先啦，黎瑞恩介绍咗呢位嘉宾俾我哋，真系冇得等啦，真系。 系啊，我仲好记得当日咧，阿瑞恩子讲咧。开头揾佢帮手啦，点知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就话：哎呀，弊啦！ 咩啊？ 即系已经开咗声邀请咗呢位朋友，系啦，帮佢手做佢嗰只 HiFi 碟。 系， 但系翻到屋企咧，谂一谂嘅时候就发现弊，佢系嗰啲谁人用魅力嗰啲嚟噶嘛？咁样突然之间你摆个 HiFi 碟会唔会 大大力噶嘛？ 系啦，会唔会唔啱小欣子咧？咁样，咁啊，小欣子亦都有讲过，中间大家喺磨合紧嘅嗰个阶段里面咧。咁都有啲沙石嘅，但后嚟就发觉嘩正到不得了。 喂，呢个人好正啊，你 friend 晒。 咁你唔訪問佢啊，咁样。 係啦，咁我哋就同阿小欣子讲，我哋即係想擒佢好耐㗎啦，但係就即係一路都未有机会。 好难啊，真係冇佢电话。 係啊，咁囉。咁所以就终于都透过小欣子呢搞掂咗呢个人啦。 係好啦，咁我哋欢迎呢一位，我哋成日喺嗰啲 CD 啊黑胶唱片嗰啲底嗰度呢见到佢监制啊编曲啊作曲啊。谭国正先生你好啊， 你好 ，Hello， 你哋好，各位听众好，你哋好。 哇，你好少喺电台出现噶啦， 少啊，真系少啊， 近年啊更加少啦， 近年系啦，十年内应该都冇啦。 我哋第一句 唔系喺加拿大有咯， 系啦，李婉华啊嘛， 系啊，我都有上网揾你嘅料嘅时候就见到。 我第一句就问阿小欣子，阿 David 好冇人噶，佢好冇人噶，我哋最中意揾呢啲音乐人倾偈噶啦， 好啊，好啊， 喂嗱，咁啊，阿 David 咧啱啱就做咗小欣子嗰只 HiFi 碟啦。系啊，是你觉得黎瑞恩嘅为人点样 咧？哦，佢啊，我识咗好耐噶啦。 咁但系你咪同佢合作过噶嘛，系嘛？ 咩 正式合作过？ 咩？ 宝记年代， 宝记年代，我入行嗰阵识佢噶啦。咁变咗即系做朋友咯，我哋一齐玩啊，一齐嘻哈去食饭啊，玩一定有咯。但系做嘢，即系我啱啱做嘢最多嘅时间，佢就啱啱去退出个。 哦， 咁而家其实冇乜机会同佢做合作咯。 系 咁系咯，到而家咯。咁其实我哋真系一齐坐埋做嘢，都系今次嘅大碟咯。 喂，你觉得？佢 keep 得好好啊！ 佢好嘅， 把声又 keep 得好， 好好， 你唱得好好。 系啊，我同佢讲咧，我话你快啲出新歌啦！你仲系呢一行嘅人嚟噶， 其实佢把声如果唔出唱片就好嘥嘅。 系， 同埋仲有咧，我真系要我作为乐迷嘅角度啦，即系我真系要觉得。要赞嘅，因为呢隻碟咧，佢话系一隻 HiFi 碟，但个感觉咧，佢里边啲歌做出嚟嗰种风格，又或者嗰啲音乐、嗰啲声、嗰啲味道咧，其实系好有别于我以往听好多嘅 HiFi 碟嘅，我觉得好好听，即系我唔系话以往嗰啲唔好听，而系相对地比较静嘅，好多时 HiFi 碟都比较啲嘢唔多嘅，但系今次嗰啲嗰种感觉咧，我觉得好开心啊， 开心嘅， 系啊， 其实我就想攞呢个感觉， 系佢每一首歌都会有一种呢啲感觉俾到我，热闹咧有啲又系，系又好衬翻小欣子嘅。 系啊，其实我做佢之前，我都考虑过啲音乐风格系点样嘅。咁拣歌啊方面，我都要谂下只歌，我能唔能够改变佢嘅 arrangement， 能够令到小欣子唱出嚟会好听咧？咁其实都系考虑咗好耐噶。系啊，咁变咗其实佢对我冇信心系应该嘅，因为。因为我都系即系好， 我哋唔系讲呢啲嘅呢个节目，唔系讲呢啲沙石嘢嘅，系啊。不过我哋都 唔紧要，我最中意人哋 challenge 咗嘅，我好中意噶， 系 真系啊。因为其实我即系好想话俾人听，你 challenge 咗啱咯，我做啲俾你睇咯。即系其实我就最中意咁样嘅。 系 咁变咗，其实我都谂咗好多嘢摆喺佢身上嘅。佢个人好开心，我就直情系唔想做一只 HiFi 碟，系有一个好 sad 嘅感觉。即系听出嚟，大家都觉得啊，好听，可以跳下舞都得。 系啊，真系有啲位系可以摁到噶。 系啊，所以变咗其实呢个尝试都我觉得。有心理压力噶，因为点解咧？你学你话斋，之前嘅 HiFi 碟系全部都好静噶嘛， 或者 你 好 jazz 嘅啦， 系啦，好 jazz 啊，或者系一啲好静，好得把人声嘅音乐好少咁 样。 咁我会唔会听啲HiFi 听即系 HiFi 嘅乐迷咧，会觉得系唔啱听咧？咁 又或者多个选择咯，系咁讲啦，系啦。 咁我都惊紧嘅，咁但系好彩唱片公司方面咧都俾好大嘅自由度， 嗯嗯嗯， 咁佢话你即本去啦。 你想点做，你想点做啦。总之你觉得我俾五个字你就系最紧要开心。 哦 ，OK， 咁就得啦。咁我就好放轻晒所有嘅嘢去做呢个音乐啦。咁变咗每一只歌里面我都等一啲比较开心嘅元素落去啦。做完晒音乐出嚟，咁佢又小欣姐觉得真系好正，即系佢变咗佢个即系谂嘅方法都接受咗我音乐嘅风格咯。即系我觉得，因为我真系好中意成个感觉。 我都系呢只碟对我嚟讲好大惊喜。 要一只好突出，我即系我要拣，跟住佢话你点都拣只出嚟啦。咁我话新爱情咯。 哦，所以就拍新爱情先啊。 系啦， 其实如月生死我都中意啊。 系好多只我中意。 系啊， 嗱，譬如陌上归人我都好中意嘅。咁点解要拣呢只咧？咁我录音过程之中咧，咁又即系有啲趣事都几得意嘅。咁佢话呢只好开心啊，听出嚟其实我唱出嚟，我其实啲歌好夹佢嘅声，同埋个 mood 其实系。同佢个人都好夹嘅，咁同埋歌词真系写得好好，咁我又好中意。咁同埋中间段 break 咧，有少少系其实呢只歌下系玩 bossa nova， 咁中间嗰段 break 有少少叉叉嘅 feel。咁逢亲我录呢只歌嘅时间咧，咁我喺嗰段咧我就会喺度跳下舞啊，氹下开心啊，咁佢又觉得哇好得意，咁啊好开心啊，听只歌， 原来监制会跳舞 咩？系啊， 咁我又觉得即系都几好啊。咁即系我哋大家无论我又或者佢听，或者 engineer 听我听，咁大家觉得嘅歌都听落去又好听，又开心，咁不如呢只啦，系咪先？即系好配合佢自己嘅性格，咁我觉得OK 啊，咁呢只 真系一首开心嘅歌嚟， 系啊系啊系啊。 带走伤感，带不走哭得转红了的灯，记忆随身，延续欠你的。气氛带走开心，却带不走拖手时的体温，未恋质感留在脸上还未吻，给一分钟我静静回味，将一生一世翻天死，里存在愿为反映天理，这一分钟我站在何地，怎么竟跟你活在一起，原是镜中花留在镜中死，原谅我不记得忘记，走身影，带不走装饰你瞳孔的星，放手无声，沉默也等于约定，带走心境，却带不走分手时的风景，云过天晴，叫我们曾尽兴，给一分钟我静静回味，将一生一世翻天覆地，明日已被今天处死，里存在愿为反映天理，这一分钟我站在中死，原谅我不记得忘记。 琴日好开心啊，喺电视咧见到阿小欣子唱发誓啊， 系 哇真系翻晒嚟啊！当年啲回忆， 个人都真系硬晒啊！真系 真系硬咗好多添啊！多谢小欣子咧，就介绍咗谭国正俾我哋认识啦。 咦，你咁样讲好似好冷噏咁样讲， 唔系访问咧就讲小欣子讲完噶啦，系净系讲谭国正嘅啫。亦都系谭国正精心打造嘅呢首作品啊，歌名叫做《新爱情》。 一分钟我静静。手下留情向音乐人致敬，今次请嚟谭国正。 明日已被今天注射，里存在原位反映天理。 好啦，起底时间到啦， 好， 热身头先嗰啲热身嘅嘢咧，开始正式嚟啦。 好啦，除一除衫先， 系啊，我都你见到我除咗， 系我都除咗， 着咗件底衫，系啊，阿 Davy 小心啊佢， 穿热啊， 小心啊， 系。 好啦，咁啊，谭国正啊是如何练成的咧？好啦，讲下细个先， 系 Davy 系边区街坊嚟噶？ 我住香港区嘅， 边度啊？边一头啊？ 北角咯， 咦，好多北角人噶， 系啊，我觉得呢行里面好多北角人。 我住屈臣道咯。 哦，即系维多利亚中心嗰头， 直情维多利亚中心。 我直情维多利亚中心，咦，楼下而家成日录音噶嘛，同埋做后期噶嘛。 系，而家冇啦。 Digital Magic 啊嘛， 而家仲有咩？ 有， 系咩？ 有， 冇留意。 系啊，咁嗰度好多后期公司嘅嗰头。 咁嗰头好多音乐人嘅 studio 喺嗰边。 哦，系啊，系。咁你喺嗰区就成长嘅。 系啦， 住咗几多年喺嗰度？ 都住到系咯，住到廿岁嘅都。 哦，因为咧嗱，坊间咧对于即系谭国正。 嘅形容啊，同埋了解就唔多嘅，极 少嘅。咁啊，年轻嘅即系 David 系一个点样嘅人嚟嘅咧？吓， 老人啦。咁你想知道我年轻嘅系啲咩嘢？ 即系譬如你 细个你成长 系点噶？ 小学嘅时候， 小学就都有印象。我小学读油麻地天主教小学咯。 吓，但系你翻油麻地啊？你住北角？ 哦，嗰阵时我就住油麻地嘅最早期， 哦， 系啦，住油麻地嘅，跟住先搬去北角嘅啫。 系 咁样咯。 咁啊，跟住读书嗰阵嘅你系点？ 哇，由细起到我大， 真系噶呢个节目系啊。 咁我中学读英华咯， 吓 系咯， 即系譬如你有咩玩噶？你嗰个年你系玩咩嘅先？ 我玩啊，玩溜冰咯，滚轴溜冰咯， 系这个雪剧场， 系啊，雪剧场咯，嗰阵时好兴噶嘛， 系听住达明噶嘛。 咦，你系去奔驰嘅应该系嘛？ 奔驰，诶，奔驰后期啦， 系 前期我系美孚踩嘅， 哦， 即系丽苑啊， 唔系美孚啊，美孚有场， 美孚系 咩百老汇咩商场？ 嗰间唔知利马豆定乜鬼嘢综合区， 地利啊， 地利。 系地啊， 出边嗰度咯，嗰个有溜冰场噶嘛。 哦， 喺嗰度玩咯。 唔系你系嗰啲蒲友啊，定系乖友先？嗱，你个样 我都曳嘅，即系我中意玩嘅，即系中意玩咯。 即系你系拉龙嗰啲龙头嚟噶。 龙头定龙尾先？ 咁系龙头啦，揽条 腰 啊俾人。 唔系，嗱，咁拉龙咧，其实咧，大家都知道，我成日都形容嗰度系其实系一个绿洲嚟嘅。咁拉龙就围住嗰个椭圆形，好似成个球场咁样。 波板咁转啦， 转啦。咁然之后咧，中间嗰忽就冇人喺度噶嘛。咁有啲特别劲嘅人咧，就会 花式啊嘛， 就会喺中间玩花式。咁你系属于中间嗰个 格位噶？我就唔会玩花式嘅，我唔中意玩花式嘅。咁我中意拉下龙啊，即系好多几个朋友喺度，即系同学仔啦，嗰时一定系同学仔玩噶啦。咁咪周围玩咯。喺度拉龙咯。 诶，咁但系你 form 几开始涉足呢一个 roller 场啦 ？form three 系 系咯， 有冇喂连埋一套，即系连埋督波啊嗰啲有冇一套？ 督波都有噶， 梗系啦， 碌但系少咯。督波其实即系我，其实我贪玩啫，但我唔系曳啊，即系我唔中去嗰啲。 哦， 系啦，我喺太古。 嗱，我咧就系踩 roller 嘅，佢就督波嘅。 系嘛？踩 roller 系咯，踩 roller 即系地球上嗰啲衰嘢我都做齐晒。 即系如果唔系根据 Davy 嘅嗰个理论咧，我哋呢啲就系乖嘅，你嗰啲就话。 我咁我梗系不嬲都系曳噶。 唔系，即系嗱，即系讲真，嗰啲地方嗰阵时真系几杂嘅。 系噶，系噶。 咁变咗我又即系唔好少，即系少嘅都有去玩，但系少。 但你都似系一个咧嗱。你虽然玩嗰啲嘢叫做潮嘢啦，但你又似乎系一个唔系太即系坏嘅人嚟 嘅， 即 系你会读书嘅另外一方面。 O K 咯，即系你话我读得好叻又唔系啦， 因为你话想读英华咁都 O K 啦， 都唔系求其入到噶， 都系嘅。 这个说剧场，这个晚上，看他正翱翔，似飞那样，叫每个在场也会欣赏。静静觅寻竞争对象，力量在转圈，动作漂亮，转转转未停，飘忽身影，拍子里尽情再起革命。远看去大门，看见有伴，正得意忘形向他叫唤，又在全力转出这新花款，在这刻格外感知。 喂，嗱，問咗先，你嗰陣時有冇聽歌㗎？ 嗰陣時最中意聽歌就係 聽咩咧？嗰陣時 聽Depeche Mode 啦， 聽 Cover 啦， 即係聽外國嘢 ，Madonna 啦，哇，好多嗰陣時全部聽英國嘢咯。 應該即系你唔听香港歌嘅， 好少。 咁但系边一个启发你去听外国嘢或者英国嘢咧？ 哦、啊，边个启发我啊？嗰阵时有一本杂志叫 Rockin 啊， 系 系咪叫 Rock 噶？一话系咪 Rock 噶？ 即系你系外， 好似系外国外国杂志嚟噶嘛？ 唔系噶，香港噶。 唔知呢个就好时代新时代，我知 咩摇？唔知摇即系乜鬼？我唔记得咗嗰本杂志系咩？即系个一个报纸嚟咁样，咁啲周刊乜鬼？咁我成日買嚟睇，咁我啲咁外國嗰成日介紹好多外國啲single 啊、十二寸咁樣噶嘛， 係係。 咁我就即係儲埋啲錢去買嚟聽下。 邊度買嗰陣時？ 喺北角偉倫。 偉倫啊！ 哇， 偉倫係唱片鋪嘅名字啊？ 咦，我就係知道喺 邊咩時候 國都我知啫嚇。 直情係偉倫係喺嗰間戲院噶，北角嗰間咩戲院啊？ 北角皇都。 皇都戲院咯， 喺入面啊，下邊嗰棚嘢。 入邊。 哦，我知啦。哇！嗰間勁嘢嚟嘅喎， 梗係勁啦！ 嗰間係勁嘢嚟嘅，因為咧 專賣外國冇出嚟嘅 single， 係啦，所以我好少去嘅。我係聽譚詠麟、張國榮大嘅，咁就上國都嘅。 我啲唔得㗎，唔得㗎。所以我嗰陣時去偉倫買碟， 偉倫係 high 卡嘢嚟嘅， 係啊，全部佢係賣好多訂翻嚟外國 single 㗎嘛，啊、所以我唔敢行去㗎。 你記唔記得嗰陣買一隻外國嘅 single 咧，要幾多錢？ 四廿幾五十蚊， 好貴㗎， 貴啊， 貴價， 貴啊， 貴價，貴價 ，single 啫喎， 貴價嗰陣時咪儲埋啲錢唔食飯， 就不惜唔食飯啊，捱機抵餓都要買唱片， 係啊，嗰陣時好中意，因為佢啲聲好靚啊。同埋嗰陣時真係英國啲歌真係好聽㗎嘛，咁你變咗即係香港唔係唔聽嘅都有聽嘅，但係即係比較一比較之下，覺得即係我 人哋嘅先進啲咯，我覺得啲人潮啲咯嚇。咁我想知咧，嗱你就自己買個雜誌翻嚟睇，跟住認識咗好多外國嘅音樂啦。咁但係你譬如你朋輩、你啲 friend 啊嗰啲 都係有聽咯， 即係成班都 係 咁樣嘅， 班都係咁聽嘅。咁嗰陣時其實有一班係你係一個人，我諗你哋會識佢嘅楊振龍咯。 係啊，你成日都同佢一齊嘅喎，即係我意思係你哋兩個名一齊擺埋一齊。 因為最早期我入行嘅時間係同一齊做嘢嘅。其实我都系要多谢下佢嘅，其实佢带我入行嘅。 哦， 系啊。咁但系你点识佢噶？ 因为嗰阵时佢个表弟咧系我嘅，系我啲 friend 嚟嘅。 系。 咁我识咗佢表弟先嘅。咁识咗表弟之后咧，咁佢表弟又介绍佢表哥俾我，所以表哥就系杨振龙咯。咁嗰阵时咧，佢 系咪已经 喺 河东打紧碟啦？ 嗰阵时未打嘅， 都未打添啊。 后屘先打，即系识咗一年都去河东打碟咯。咁之前佢自己好中意玩啲 remix 啊，嗰阵时觉得佢好劲噶， 系啊， 自己玩啊。 佢嗰陣時撳劇 set 機玩 remix， 我哋自己整場就我陳振都係咁撳出嚟。 係啊，咁你哋我即係你哋，我諗而家啲九十年代、八十年代都唔知我哋玩咩。 唔知 嗰陣時真係用劇 set 機撳撳撳咁嚟玩。 係啊， 即係錄翻錄翻 D 九十嗰度。 係啊，係啊，係咁樣㗎。咁我覺得佢好犀利，哇！咁勁嘅，點解可以咁嘅？即係咁 自己嗰啲叫做咩？土炮式嘅 remix 係啊， 山寨嘢嚟嘅。 即系陷阱，即系陷阱咁样嗰啲， 跟住一路陷阱落去嘛，系唔停嗰啲嘛。 系，咁你嗰阵时屋企嗰套架撑系咩嚟嘅咧？ 系咪贵嘢嚟噶？ 都未啊，未有钱买嘅嗰阵时，边有钱买？ 咁你个 即系我嗰阵时都系听 cassette 啦，跟住再又系储钱啦，储到钱啦，跟住都有买唱盘， 系 即系有得有教快慢嗰啲咯，但唔系 Telex 咯，一定唔系 Telex 好贵，我系爱华嘅，我记得 一定唔系啦，但系我唔记得咗咩牌子啦，都有两个嘅，咁 喂有两个好巴闭噶啦， 即系有两个唱盘啊， 买二手嘅嗰阵时 我，哇！我跟住我第一次买 好巴闭啊，有两个 都几嚿水噶。 系啊， 咁跟住 都喐到嘅，即系教到快慢，咁都可以做 mixing 咯。咁系啦， 即系你自己嗰阵时已经开始掂噶啦。 其实我系做 DJ 开始噶，吓系啊， 即系你做个打碟嘅 DJ 啊？ 做 边度咧？ 我嗰阵时嗱，我廿零岁，廿一二岁到啦。咁我读完中学，我就冇读书啦。 系 咁跟住咧，我就去咗奔驰打碟啦。 吓你奔驰打碟嘅， 我奔驰打碟噶。 边间奔驰？边间奔驰？ 九六 德福啊， 德福咯。 系咩年代啊？大概咩年份到啊？ 咩年份啊？嗰阵草蜢啱啱出道， 即系九八尾喎， 八尾 啱啱出道。阮兆祥啱啱攞 《In Your Eyes》啊嘛， 系嗰期嘅。 系 咁，我嗰阵时识长仔，我记得喺奔驰识长仔。 佢踩波啦！ 佢手嚟唔知奔驰表演定乜鬼啦？ 表演 咁嗰阵识佢，咁我系咯嗰阵识佢。 喂，我想问下咧，点样可以去到奔驰打碟咧？ 因为佢因为好型，系咪喺个台好高咁样样？ 系啊，系系 系，系啊，佢喺上面， 系啦， 系啊，在上。 但系咧，有好多女仔就喺下低咁望嘅，系啦，会有好多女仔围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点可以入到去打碟咧？你一定要有一定嘅， 我有人介绍，我唔记得边个介绍啦。一定诶，嗰阵时系都识得一班 DJ 朋友咯。咁我唔记得咗边个介绍入去做噶啦， 系 真系唔记得咗。 咁你嗰啲技巧，你点样学翻嚟？ 屋企自己练咯。 即系你就 系 用你嗰两个唱盘嚟就 系 捉啦， 系啊系啊， 哇， 咁都得噶原来， 即系冇师傅嘅， 冇人教我真系。 咁但系 冇人教我， 但系嗱，咁你去建功，你都要将你嘅一手嘅好嘅造诣表演，佢先 得听我打噶啦。 哦，即系听 我打噶啦，系有 demo 俾你听噶啦。嗰阵时我哋好兴自己屋企录噶嘛，系咯， 就整咗一堆自己嘅 mixing 出嚟啦。 系啦系， 然后就 通常我哋嗰阵时嗰行系一定系朋友介绍嘅，冇得自己 call call 上去。喂，我系 DJ 嘅，咁就要打。 好为难啊呢样嘢， 冇一定系咁样。 咁电台课上又唔系咁咧， 系啦，讲得好啱嘅。场要 DJ 啦，disco 要 DJ 啦， 丽苑啊嗰阵时仲有 丽苑， 丽苑 打溜冰场啊， 喺 溜冰场都有得打碟噶，哎呀，我唔知我 嗰 阵时 我哋就会走几场咯， 系 真系走场噶，打完班市跟住去打丽苑咁样咯， 咁啲碟咧自己携带 揸住咯， 吓， 哇，咁你一次你要带几多碟起身咧？ 唔系好多，一箱嘅啫，有啲私火，因为点解有啲私火嘢嘅， 系 咁有啲喂我订到你订唔到嗰啲嘅。 吓， 你哋奔驰冇噶，我有自己咁啊收埋。 哦，即系 有 几只杀 食嘢摆喺度噶嘛。 奔驰本身自己有一 lock 咁， 一定有 lock 嘅。 即系嗰啲 Pet Shop Boys 嘅，唔知绝版 single 系啦，啲 bootleg 啦，你冇出过啊，嗰啲我喺晒度。嗱，我有你哋冇啊，好威噶嘛揸住。 全香港得我呢个 DJ 有嘅啫。 冇错啊，我问你真嘅。 诶，咁你嗰阵咧，最多系即系会打啲咩歌嘅？一般如果系德福嗰班兄弟中意听嘅，又中意听住你踩嘅。 哇，好多 mini fanini 啦，有self control 啦， 系即系 lower bannigan 系嘛，系啊 self control 啦，one night in Bangkok 啦， 哇，劲啊， 呢好杂咯，即系记得 都系冇中文歌嘅。 冇噶， 我記得咧，我踩奔驰嗰年代咧， 有聽長征 都有嘅， 愛情雷達 後期嘅時間就做即係有好多 remix 出嚟啦，咁就即係都有打嘅。 係喎，要 remix 先至 係啦 ，remix 要好街啊嗰啲。 係啦，後來嗰段時間就係咁啦。 但 係 其實咧，你哋作為 DJ， 而你哋嗰個根源咧係咁外國咧，會唔會唔中意播廣東歌咧？就算佢係 remix 都好， 都唔會嘅，睇人能點嘅時間。咪会播咯。 哦 ，OK，OK， 系啊。 喂，好唔好 揾噶？都想问。 OK 咯，但系我喺香港做咗都一两年到，跟住我就去咗第二度做咯。 哦，喺边度啊？ 边度？ 我去咗马来西亚做咯。 吓， 系啊？ 点解咧？ 因为我有一个马来西亚嘅 disco 老板走过嚟。 唔知邊間 disco 睇我打碟，咁我覺得我打得幾好，咁跟住望你有冇興趣過去做，咁我梗係去咯，後生係咪先？咁咪去打咗兩年碟咯， 淨住喺嗰度噶咯， 住喺嗰度噶。 啊，嗰邊嘅 disco 同香港嘅 disco 或者即係啲玩嘅場有咩唔同咧？ 嗱，嗰邊嘅 disco 咧都大，因為嗰啲地方大嘛。咁我去嗰間叫 Canton。 又系 Canton， 系啊，叫 Canton， 系咪一 佢哋好中 因为噶？ 唔系，唔关事嘅。佢个但佢嘅装修啊，所有都抄足香港。 哦，因为 Canton 香港 Canton 太出名啦。 系啦，咁佢又喺嗰边开间 Canton， 咁就请咗我过去打碟。 系， 咁我就喺嗰度打咗一年啦。系，咁都几好生意，好生意嗰阵时真系好爆，慢慢都爆，因为嗰阵 disco 热潮真系好犀利咁。 系系， 咁啊打咗一年，打一年之后咧，跟住就。俾第二間叫我走啦，咁我就去咗第二間打啦， 都係馬來西亞， 都係馬來西亞，嗰間叫做 Hollywood East。 代住咗你啲， 系咪好笑啊？ 好嘢嘅啫！ 但系真系抄足，佢哋系真系 抄足，抄足 你。 但系呢间 Hollywood East 咧，虽然个名就叫做 Hollywood East， 但佢真系好大呢间 Hollywood East， 佢嘅装修咧系跟一间英国嘅 disco 嚟到装修嘅。讲讲英国 disco 咧叫做 Hebrew Group， 咁咧佢个装修系靓得好紧要嘅。点靓咧？佢全部啲灯咧行 Hightronic 嘅，即系行气压嘅，即系八爪鱼咁样好靓。嗰啲喇叭咧可以360度咁转嘅， 系 咁我去到哇，直情我自己都惊为天日啦，因为佢嘅 DJ booth 咧系好大嘅， 系 打灯咧系成座嘢，好似呢度咁大，成座嘢系你要好多掣去搞。 诶，等先，等先，即系个 DJ 要顾埋打灯噶。 一开场我哋个 lighting show， 咁就要成玩廿分钟嘅， 系 咁个 lighting show 咧就要三个人嘅，一个就控制 Hightronic 喇叭， 系 一就一个控制灯光，一个控制打碟咯。 哦，即系你就唔使控制个灯光嘅， 我净系打碟， 打碟嘅啫， 系啦， 就有个另外一个专家， 系啦 ，OK， 灯光 Hightronic 咁样。 哦 ，OK， 系， 即系但系都好旺嘅嗰边， 好旺啊。 诶，咁我想问佢哋马来西亚人咧喺 disco 要求嘅音乐嗰种 style 同香港又同唔同咧？ 诶，嗰阵时开始啲人佢哋中意听香港嘅广东歌 嘅，系、哦、 例如咧，你打过啲咩咧？有重猛未啊？嗰阵时 啊，未有，未有，未 啊！ 嗰阵时系听咩咧？谭咏麟咯， 即系又系 爱情陷阱啊，暴风女神啦、啊，嗰扎快歌咯， 哥哥嗰啲啦，系嘛？ 哥哥嗰啲咯，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冇错， 哇！其实几开心噶，如果有一日我去 KL 玩，跟住入去 disco 听翻无心睡眠都几开心噶， 哇！爆场歌嚟嘅呢啲， 爆场 stand up 啊呢啲啊！ 出嚟 流汗啦，咁啊跟住过走出嚟，系啊咁样，系啊都几开心， 好宾至如归啊！同埋嗰边系咪都多广东人嘅？其实 去玩嗰啲大部分都香港人，唔系香港人，系中国人， 中国 中国华人吓， 哦，即系所以佢哋都好了解即系香港啲歌。 佢哋根本嗰阵时香港系佢哋即系最留意一个地区啦，即系但系香港睇香港啲剧集啊、啲瓜咁样噶嘛，所以变咗佢哋对香港潮流好留意嘅，听香港歌咯。心再变，我无心睡眠，我脑交战，有一份冷冷的天，撞落每条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实现雨的酸甜，卷起心爱的香烟，用着脚底的烟尖，走草雨雨心碎心碎，扣起乌烟一片。 的剑齿，酒醉与心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哦，无心。心再甜， 小朋友就以为跳线 是啊，哇，是啊，跳线啊，一快按停步机去啦，跳线啦。再怀念昨 天的你，当年我相信阿 David 在马来西亚都有打过的这首作品，今天叫做无心睡眠的我 Mix 啊。喂，頭先咧，我哋咪呼籲大家咧，即係假如以前咧有參加過歌迷會嘅，就即係話聲俾我哋知啲情況係點樣啦。特別咧，我都想聽下咧，有冇人參加過哥哥以前嘅歌迷會嘅，好、 哦、 想知當年嘅情況係點樣。 哇！哥哥一出嚟咧，大家就癲曬咧，即係嗰個熱鬧啊，肯定係好正。 聽日繼續有彈歌聲啊！